我们看见当神带领亚伯拉罕离开埃及的时候，神把他带进一个危机四伏的这个旅程。亚伯拉罕他愿意吗？他愿意，他信靠神。当神说你出来，他其实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不知道神要带他到哪里，他就愿意的顺服。他真是踏上了这个信心的旅程，因为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要去哪里，神那个时候还没有确实告诉他是哪里。神说我会告诉你，你就凭信心先走出来。亚伯拉罕就这样走了出来。走了出来之后，他进入到一个真的是一个信心的旅程里面。在这个旅程里面确实是危机四伏，他也经历到很大很大的患难，他也经历到神圣的帮助和供应。在整个旅程当中，亚伯拉罕找到了至宝。什么至宝呢？他与神建立了朋友般的关系。在这个旅程当中，他在种种的经历，人生经历当中，看到神的随伴、神的帮助、神的供应、神的信实彰显在他的生命里面。他越来越认识神，他越来越认识神，他越来越认识神，他越来越认识神呢，他就与神有越来越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。他也对神有越来越大的信心，越来越大的信心。我们无论是谁，我们越认识神，我们就有更大的信心，更坚固的信心，因为神是可信的。阿们。一个人挣扎不能够来信神，是因为他不认识神。不过一旦我们开始来认识他，你认识他有多少，你就信他有多少，因为神是可信的。当我们与他走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他的运作、他的信实、他的大爱、他的恩惠，我们会很自然的越来越信他。所以我们与神走在一起的时候，神在建立着我们的信心，神使我们与他发生这个关系，使我们越来越认识他、经历他。经历神使我们来信靠，越来越信靠。所以亚伯拉罕就因为他那个旅程，使他越来越认识、越来越认识神，所以他的信心越来越强、越来越强。所以圣经把他叫做是信心之父，因为他的那旅程。所以一般我们人不喜欢这个旅程，我们只是要达到这个终点，我们要这个目的地。可是对神来说，这旅程非常的重要。这个信心的旅程是那预备我们、装备我们来得取到迦南地，来体验到我们的基业的这个预备的工作。对于神，这旅程甚至比这个目的地还更重要。往往我们人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地，我们不要这旅程。所以亚伯拉罕在这旅程当中，其实他找到了他的至宝，他发觉神是他的朋友，甚至圣经告诉我们神称他为朋友。 是不是这样说的？这个是在雅各书啊，雅各书的二章二十三节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所以说这个是我的朋友，某个朋友，我的朋友啊，我能是真爱的。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关系呢？跟神建立这样亲密的一个关系，甚至神称他为朋友。朋友是什么样？是怎么样的？一个真正的朋友是怎么样的？一个你能够一个知心的人，他明白你，他认识你，对吧？我们彼此的认识，也彼此享受我们同在的时光。亚伯拉罕就跟神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关系。所以在他的这旅程当中，亚伯拉罕越亲近神，他越认识到神的品格、神的大爱、神的恩惠、神的信实。所以亚伯拉罕在神里面找到那个安全，找到那个安全感，找到那个平安，找到那个安息，甚至他找到那种信靠。是怎么样的信靠？真的超然的一种信靠。他知道神是信实的，而且神会供应。他也抓到了神的心，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一个人。 心胸宽大的一个人，因为你跟谁在一起，你就会被那个人影响，对不对？无论你跟谁在一起，那个人的人生观、价值观什么，会影响到你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当你跟神亲密的时候，神的心会成为你的心，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所以亚伯拉是一个心胸宽大的一个人。所以后来你看他跟着他出来的他的那个侄儿啊，罗德是因他而蒙福的。罗德自己跟神没有什么关系，也没有什么信心的，可是因他的叔叔亚伯拉罕他蒙福，可是他忘了是因为亚伯拉罕而他的神他才蒙福的。后来罗德也非常富有，他的家丁也多，他的牛也多，羊也多，什么都多，他的资产多。后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富足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连罗德也不要跟亚伯拉罕走在一起了。你看太富有了，我们这个地太小了，我们不能这地不能够容纳我们俩，我们还是分家吧，还是分开吧。他忘了其实是因为他自己才蒙福的。后来罗德要分开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怎么对待他？任由你选择，你什么土地你拿，我拿其他的。罗德选择朝向那个索多玛的那个眼看是很肥沃的土地，我拿这个瓜有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，应该是让叔叔先选择的嘛。他拿那个选择那肥沃的。那亚伯拉罕进入到旷野里面，可是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呢？因为他真是信神，他知道神就是我的所有，我有神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富足的，神会供应，神是我的智慧，神是我的资，我的资源，神是我无尽的拥有。所以他任由罗德去选择，罗德去到肥沃的地，他进入到旷野里面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确实越来越富有，越来越无论他到哪里，神与他同在。就因为神与他同在，他富有起来。罗德离开了他，他有的是最上好的地，可是他确实是离开了神，他就越来越贫穷，越来越贫穷，越来越走进那个无能的光景里面，缺乏无能的光景里面。亚伯拉罕就越来越蒙福，越来越富有，越来越有更大的实力。可见关键不是你的现在物质上有什么，你心里面有谁？他名字是耶稣。阿们阿们。亚伯拉罕知道神就是我的供应，无限量的供应，无论人拿夺掉什么，我还是富足的。当他有一说他有这个看见呢，因为他跟神有这个友谊，有这个朋友观的关系，他认识神，他抓到了神的心，他认识神的品格，他知道神是可靠的，可信的。阿们。神是可靠的，是可信的。甚至后来索多玛和那个俄摩拉王，他们要奖赏亚伯拉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罗德被那些外邦人给挪走了，给被掳了。亚伯拉罕为了救他的侄儿，他带领他300多个家丁能够打败五个国家不能打败的军队，庞大的军队。你说这个是不是超然的？神的福是超然的，神的同在使你的生命成为超然的。后来而且他们确实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敌人来的，因为罗德就住在他们当中。后来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王要来赏赐亚伯拉罕荣华富贵，一切占据来的要送给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有没有接受？为什么他不会拒绝呢？他说我神会赐福于我，那个时候我不要有任何人以为是你们使我发财，是你们使我富足，是神是我的福分，无尽的福分。他有这样的信心啊，亚伯拉罕。为什么呢？就这个友谊，他与神有这个朋友般的关系。今天一样的，神也是带领着你我走着这个旅程， 这信心的旅程。神要成就什么工作在我们心里面呢？神要你我也发觉体会认识神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，神要你感觉得到享受到他的友谊。阿们。换句话说，神要做你的朋友，你愿不愿意啊？愿意做神的朋友？阿们。我要大家想一想啊，回想一下，你在你生命里面有，我要你想起一个你最好的朋友，最好的、最自信的，你最享受跟他在一起的，每一个人都想一个，至少一个了哈。啊，你想到的时候，你跟我摇摇手。想到的时候，都没有朋友的、啊，你看，谁有朋友？有过好朋友？不要害臊，来，给我知道。比较容易说了，谁从来没有好朋友？我们为你祷告，来。有吗？好，我要你想起一个，就一个你最知心、最好的朋友。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个时光是怎么样的？感觉是怎么样的？你们做的一些事情是什么？你们是怎么约会的？你们有没有成就什么事情？在一起成就什么事情？有没有追求一些共同的一些理想？有没有互相的帮助？有没有共度一些最美好的时光？想到没有？好，那我要问你，如果神要做你的朋友，你会怎么样跟他共度这些时光？我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呢？因为我要大家今天大家在心里面看见说，我是否认识神？神是否是我的朋友？因为神真是在追求的这个关系，跟你在追求的这个关系。刚刚几天前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确实听到神一句话，圣灵的一句话，在心里面说，他说英语的吧，因为我是用英语来祷告。他说 "I want to be your best friend"， 意思说我要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是自由，是吗？我要成为你的自由。那个时候我很惊讶，我觉得呀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是否可以跟神有这样的友谊呢？这样的关系呢？如果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那我今天是否我就这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，我是否是神是否是我最好的朋友？因为如果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的话，我会想念他。如果我有几天没有跟他说话，没有跟他交谈，没有跟他相交，没有跟他团契，我会想念他。我会期盼下一次跟他见面，这些都是我们跟我们最好的朋友的一些互动了哈，对不对？我们会想尽办法要再见面，要有约会，我们我有什么心事我都会跟他分享，他我也会了解他，他会了解我，我们怎么说呢？谈心。我们会谈天，我们会享受彼此的同在。我就以这些观点来看这个关系，我跟神这个关系，他是否是我最好的朋友？我发觉，哎呀，我还有很多空间得长大呀，我还不够认识他，我不知道是否能够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所以我要大家知道说，神的圣灵今天在你的生命要成为你的最好的朋友，他要与你团契，他要与你谈心。你是否经历到这个是基督教？基督教是关系来的，关系人跟神的关系。你是否经历他？如果还没经历他的话，只是一个宗教。不过当你经历他，这才成为一个关系。神要与你有这个关系。今天一样的，圣灵也是在告诉你，我要成为你的自由，你的最好的朋友。但如果是最好的朋友，是怎么跟他建交的呢？你知道吗？这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。我刚刚昨天我跟神说，我愿意从零点开始重新来发掘这个关系。因为当我自己自我检讨的时候，我觉得可能我看我还不认识你啊，我不能够全心全意的说，真的，圣灵，你是我的最好的朋友。我发觉我们还有很多空间得来彼此的认识，甚至是我要认识他，他已经认识了我了。神已经完全认识你， 甚至你有几根头发他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圣经这样告诉我们，今天神要触摸你的心，感动你的心，说他要成为你最好的朋友。你是否对待他是对待你最好的朋友？不，他不是只是一股力量一阵风，不是，他是有位格的。他就好像他要我们知道他是圣灵，圣灵是有位格的。他是就好像我们面对着一个人，对着一个人，他是神，他是真实的，他不只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。我们常听到人家这样说啊，基督教只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，他不是你精神上的一个寄托，他是真神，而且他要来到你生命里面来，与你团契，与你相交，与你有沟通，有沟通。每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来到神的同在的时候，往往我们会心里面觉得好像觉得无奈啊，那个感觉没有耐心的感觉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因为我是在分享我自己的挣扎。有时候来到神的面前，好像祷告祷告，哎，好像没什么感觉；读经读经，没什么感动。往往觉得好像，哎呀，我是在浪费时间，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嘞。今天赶得，东北人说赶得够呛，够呛。有时候我有这个感觉，只是神就抓住我的心说，你不可以有这种感觉。这种感觉，觉得在神的同在之后没有耐心的那个感觉，它是基于一些更大的问题在心里面。什么问题呢？我们觉得与神相交或者是等候神的那种时间是浪费时间的，这种损失。你明白我的心境吗？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，如果我们有那种感觉，哎呀impatient 啊，英语叫做 impatient， 无奈，那个没有耐心的那个，其实是这种有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错误的思想。什么思想呢？我在浪费时间，没有成就什么，没有什么生产力。其实这个是错误的思想。其实在神的同在的时候是我们最兴盛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，我看见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呢，我看见我的周围好像圣灵在围绕着，而在做着很多很多工作。虽然我在安息在他的面前，可是他在运作，他在挪掉一些障碍，他在铺开一些路，他在拿掉一些错误的思想，一些会使我失败的观念，他在做很多事情。可是我只是坐在那边，我看到一个好像异象这样的。在这异象里面，神告诉我说，当你安息在我的同在的时候，是你最兴盛最成功的时候，这是我的灵在运作的时候，为你铺路，为你开门，不是浪费的时间。同意的说阿们。可是我们人往往啊，有这种错误的观念，那个是浪费的时间。我自己认罪了。老实说，我有过这样的感觉，也甚至最近，特别是在忙的时候，很多很多工作，教会的事情啊，事工啊什么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有一种 impatience， 一种没有耐心的感觉。快说吧，快给我指示吧。有时候读了读了好像没有感觉啊。神就抓住我的心说，诶，你这个感觉是错的。你这个感觉也来自一个错误的思想，以为这你在浪费时间。在我的同在里面，你从没有浪费过一分一秒。阿们，同意的说阿们。阿们。圣经告诉我们在诗篇127说，所罗门上行是吗？知识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如果你现在在建造的，无论是你的事业也好了，什么婚姻也好，若不是靠着他的话，一切将会是枉然的劳力。神的话这样告诉我们，无论你在追求着什么，付出着要得到什么，都会成为枉然的，浪费掉的，如果你不是靠他来做的。而且他说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什么枉然警醒。枉然就是浪费掉的，浪费掉的这个一切的劳力，一切的付出。我们要知道说，真的耶稣没撒谎，当耶稣说你要藏在我里面，你才能够结出果子。所以今天我有很简单的信息，神要你与他发生建立这个 朋友般的关系，而且真的知道体会到经历到在他的同在的时候是你最兴盛的时候，最成功的时候。其实我们人往往靠着五官，我们要看到生产力，没什么生产力，我们叫 productivity 啊。可是神要的是果子， fruitfulness， 果子是生命带出来的神圣的效果，这叫果子。神要果子，可是他不要人为的果效。所以往往我们来到神面前在等候他的时候，敬拜他的时候，我们带着这种焦急在里面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果效了，没有马，至少没有马上看到这个果效。其实我们是受欺骗的。神要今天要我们知道说，在他同在的时候是我们最兴盛的时候，是他会为我们铺路开门，除掉生命里面的一些障碍，挪掉一些伤害我们的一些观念，一些想法。神在做他的神圣的工作。阿们阿们。圣灵在感动，在做工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可是我们往往会觉得好像，哎呀，这个是在浪费时间，是心里面的一个问题，一个错误的思想，一个谎言。其实耶稣就是这样说，在15章的四节说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所以说如果你我没有在，没有他的同在，你我只是靠自己的血气、意念、理想去做事情，所以说没有果效的。你至少没有，更正确的说，没有果子的。有一些果效，可是没有果子。果效是指人为的果效，果子是来自圣灵的果子，永恒的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。”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今天神要激励我们说，我们要积极的来信靠他，积极的来到他面前，知道说，主啊，真的除了你以外，我不能够结出任何果子。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的同在，我需要你来开启我，来带领我，来领导我。阿们，阿们。不要受欺骗，不要以为啊，我这个没有生产力。神要求的不是生产力，是果子，不是果效，是果子，不是 productivity， 是 fruitfulness。而这个 fruitfulness， 这个能够结出果子，来自有生命的交流。生命的交流，不然的话你继续再走下去是枉然的。你无论你在建立着什么，迟早会坍塌的。如果不是圣灵的运作，通过我们 的运作，今天神要号召我们回来他的怀抱里面，来与他相交，与他有这个真实的关系，这个团契。神要你我经历到亚伯拉罕经历的，甚至超越亚伯拉罕经历的，就是能够说是神的朋友。你确实打从你的心里面能够告诉另外一个人说，真的，你知道我谁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吗？最知心最好的朋友谁？如果你不能确实说出这样的一句话的话，今天神在感动你的心，他要来开启你，来认识他，来经历他。他是真实的，他要跟你说话，他要来带领你，他要教导你很多很多事情，超越你，超乎你的，你的经验、教育等等的神圣的智慧启示。神要你我发觉到缺失的，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我们能够看到这经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通过圣灵来认识神。今天。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就叫做圣灵，这个就叫圣灵的感动啊。灵后的13章14节说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圣灵的感动这个字啊，其实不大 不大正确啊，原文是 koinonia， 希腊文里面的 koinonia 是一个挺深奥的一个字啊。koinonia 常常在英文圣经里面，我们把它叫做 fellowship， 就是好像两个人在团契的意思。其实这个 koinonia 远远超过只是两个人在交通、在沟通啊。koinonia 指的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有沟通，有团契。有相交，有谈心，有分享 sharing 分享，有同工的意思 participation 参与，一起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理想，一起我们肩并肩的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和梦想，这个意思 koinonia 不只是说友谊。是很深的一个关系，超乎友谊，不只是我们沟通彼此享受，我们一起来走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一起来追求共同的一些目标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同工的意思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圣灵现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工作，就是带领你我来发掘到这样的一个关系，与神有这个同工，这个最亲密的这个友谊的关系，朋友般的关系，而且是超越朋友般的关系，我们一起来追求共同的一些目标和理想。难怪圣经在新约里面，在新约里面，不是在旧约，在新约里面只说我们是什么，我们是神的同工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些经节，这个是林前三章九节说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你知道吗，在新约里面不说我们为神工作，往往说我们是与神同工。为什么呢？其实真正工作的是圣灵，圣灵他在开启我们的心，感动我们的心，立志行事。这个是腓立比书二章告诉我们，立志行事都是圣灵的运作，其实是他在运作，我们只是顺着他而行，所以我们是他的同工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今天神要你知道说，如果你与他有这个建立这个关系，朋友般的关系，而且有这个进展，有这个成长，迟早你会发觉到你要与他同工，不只是做好朋友，你要与他一起追求目标理想。神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呼召与他同工，你知道吗？阿们，有的。更多前书三章九节也说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零后的六章一节说，我们与神同工的，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，不要浪费掉他的这个大能，恩典是神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不要徒受，就是没有用他。浪费掉神的这个大能在你生命里面，大能来干嘛？与他同工。所以我要大家知道说，当我们说与神做神的朋友的时候，这个朋友是远远超过只是在好时光里面分享的，甚至在挑战、在患难当中，我们走得更近，我们彼此的服侍。我们来看如果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生命，我们也看到一样的这个原则。亚伯拉罕是不是神的朋友？圣经刚才告诉了我们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神称他为朋友。亚伯拉罕就因为他是神的朋友，他很认识神，他抓到了神的心，知道神的追求，知道神要追求什么，知道神有什么需要。说，哎呀，你怎么可以说神有需要？让我慢慢解释啊，神有需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选择通过我们来供应到人的需要。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，他满足到神的一个很大的需要，什么需要？神使用他预备了可以说预备了这个平台，让耶稣能够临到世上。是的，神有这个需要，而且亚伯拉罕合作了，与神合作了，所以 koinonia 这个团契这个字也包括合作的意思，同工合作的意思。怎么说的呢？因为亚伯拉罕跟神立了血约， 血约就是说我全部是你的，你全部是我的，我们是一个人的意思，一体的，我们是一体的。你的追求就是我的追求，我的追求就是你的追求。立了这血约之后，神试探他是吧？说你把以撒，以撒是他的独生子，把他赐给我，把他给我，把他宰了，把他杀了，奉献了，你愿不愿意？试探他，他说他有没有愿意？亚伯拉罕有没有愿意？他愿意啊。就因为他愿意，其实神没有让他伤害到以撒。就因为他愿意，他身为神的血约的伙伴，他愿意根据血约的条件，如果他愿意，神也必须愿意。你知道吗？神是正规的准备了这个平台，让耶稣能够正规的临到世上。因为他与亚伯拉罕立了血约，你看他能够告诉整个宇宙万物，我的血约的伙伴愿意把他独生子赐给我，我也得把独生子赐给人。所以这样准备了这个平台，让耶稣能够临到世上拯救世人。亚伯拉罕满足到神的这个需要，在他的友谊当中，他服侍了神，也满足了神的这个需要。明白吗？阿们。一样的，一样的。今天神带领着你要来发掘他，经历他，跟他与跟他有这个朋友般的关系，这个团契，这个很亲密的团契，同工合作的关系。他要你知道，就好像两个朋友很亲近的时候，他们会彼此拿起负担。要你看到你的挚友生命里面有任何需要的时候，而且你有这个能力供应，你会不会供应？你会的。你会的。所以当我们与神继续的成长，建立这个关系，迟早你会感觉得到要有付出，你会感觉到有这个感动，我要付出，我要服侍，我要知道神有什么要求，神有什么需要，我要与他同工，我要做他的挚友。会的。就好像亚伯拉罕，他的生命，他的信心，他的委身，让神使用了，来预备了这个平台，让耶稣能够正规的、正式的来到世上，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。今天我要大家意味到这一点，你的生命里面有神的呼召，神要你与他同工，神要你与他同工，神有需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神会有需要呢？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有需要，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孩子们有需要。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供应到他的孩子的需要，我们就供应了神的需要。阿们。就好像这两个小朋友，你们是海南岛来的吧，是吧？你的父母亲有这个需要，他有这个需要，希望有朋友能够帮助照顾你们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认识？你的父母亲有这个需要，有看管人、监督人，一些朋友、亲戚或什么的，能够来帮助你们、看管你们，在这里监督你们啊。你父母亲有这个需要，因为你们有这个需要，所以当有人愿意来帮助、来看顾，你这样的做就满足到了你的父母亲的需要。今天神有需要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孩子们有需要，所以这就是服侍。当我们长大在神家，神会感动你的心要来服侍，因为他的家里面有需要，他的孩子们有需要。而且耶稣说，当你满足到这些需要，你其实是满足到我的需要，你服侍了我的孩子们，你就是服侍了我。耶稣是不是这样说的？是不是这样说的？我们来看他，这是马太福音的25章35节说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的。 所以那些义人啊，那个是审判的时候，义人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这里他要隔开啊，这个是四十节，在37、38、39那些圣经说那些义人说，我们哪里有这样做，我们哪里有什么，你在监牢里我去看你，你渴了我给你水喝，哪里有，耶稣就说了这句话，回答了这句话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也说在神家，当我们帮助到一个人的时候，神的一个孩子，神看作是你帮助了他，你服侍了他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如果我们是健全的长大在神家，很自然的我们会要服侍的，很自然的。当我们来刚来信主的时候，都是那个时候不成熟的时候都是一般上很自我为中心的啦。换句话说挺自私的啦，小孩子都是自私的，不过小孩子自私的时候挺可爱的，我要什么啦，可是他大了18岁20岁，我要那是糟糕了。如果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，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，小孩的时候他不会照顾别人，他只要别人照顾他，他不会供应给别人，他要别人供应给他，小孩都是这样，小的时候还可以，甚至挺可爱的，他要喝奶啊！可是长大了之后，如果他是健全的长大在这你的家的话，他会开始有负担，对家里的需要有一些看见的一些负担。刚刚昨天我在家里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发觉到这个是几个例子啊。我的大孩子啊，八岁的，我有两个八岁和三岁半，那个八岁的，他说我看到他，哎，我从这个。前面看着，哎，他看见一个东西肮脏了，在家里面的一些用具啊脏了，他就拿起来跑到后面去，去干嘛？原来他去洗，他没有这样做过吧？因为其实我们家里有佣人啊，甚至我知道他洗的不会干净的，可是我没有阻止他，我反而觉得哎呀，挺受感动的。哦，他为什么会拿起越来越很自主啊的有一些要帮助一些东西，有时候要擦地板，我说不用了不用了，他越来越弄越脏啊，他倒了一杯水，然后拿那个什么不用了不用了啊，我要，这个是其实很自然的，他长大自然长大，他会越来越对家有份爱心的一个负担啊，要参与这个供应这个需要，明白吗？阿们。阿妹，我觉得挺感动的，我觉得，特别是看到他很主动的要帮助他弟弟出门的时候，什么有时候他会跟弟弟说，哎呀给我拿了他的那个兜兜啊，那个包啊什么。做父母亲的你看到这种事情你会觉得怎么样，会受感动。挺好的哈，那个感觉看到的孩子不自私啊，而且开始有这个要帮助别人的这份心啊。我是就是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圣灵感动我心说，一样的在我的家里面，当我看见我的孩子们愿意来委身，要来服侍，要来拿起一些责任，要来拿起一些负担，要来供应一些需要，我受感动，我的孩子长大了。所以说今天呢，神要我们知道说，当我们与他建立这个关系呢，我要大家知道这个心里面有这个感动，神的这个感动啊，要服侍的，你会要服侍，只是不要拒绝这样的一个感动。哦，太忙了，或是这个，或是那个，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，如果你这个错误的观点说等候神是浪费时间的，一样的，你会觉得服侍神是浪费时间，浪费生命，这个是错误的思想来的，错误的思想。会导致我们不愿意服侍，或者服侍的时候只是服侍到为什么为几点呢？个人的利益或者方便我就不方便我就不要，我这样就错了。服侍不是以这个动机的，这种心意来做的，服侍是与神的关系友谊的进展，自然会到达的地方。阿们。而且我们服侍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在服侍神。当我们服侍人，我们是在服侍神。当我们供应到他孩子们的需要，我们是在供应到耶稣的需要。我们要记得这一点，牢牢记得这一点。而且不是让我们是不做这些，不是为了人的赞赏 啊，人的什么，是因为我们爱神，我们与他有这个友谊，与他有这个朋友般的自由的这个关系，自由的关系。所以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确实有委身，他是神的朋友，他也委身来满足到神的这个需要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是有需要，那个在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个晚上，在那个 Gethsemane 怎么说，哥西马尼的时候，他也有需要，那个时候有需要要门徒们，因为圣经说他很忧愁很忧愁，那个时候面对着将要发生的这个被钉十字架，圣经说他很忧愁，而且是极其难过。在那个时候耶稣有需要，他需要他这些门徒们来与他一起来祷告警醒片时，圣经说，可是他们有没有，他们睡觉。所以耶稣就看见他们睡了，耶稣就说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就一个小时跟我在一起，这个是我最需要的时候。所以神有没有需要？有。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需要？很多需要，很多需要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为什么神会有需要？因为他的孩子们有需要。而且就好像耶稣说，你们岂不能与我警醒片时吗？一样的，神也是在感动人的心里，你不能够一个星期服侍一次吗？或者一个月就服侍一次吗？或者给我两个小时能够做这个事情？神有需要，他在也在呼召，要在感动人心来回应，因为神家有需要。服侍神不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。今天在世上，神唯一的项目是建造教会，你知道吗？耶稣说的，他在建造这教会，阴间的实力不能够胜过他，这是神最大的项目，也是神唯一的项目。参与这样的工作不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，甚至是达到我们生命的最高潮。我们与神同行，我们在与神同行，与神同工。阿们，阿们。今天圣灵要我们与他进入到更深的境界里面来认识，来相交，来同工。我大家能够向神回应。而且今天我要求你思考，在心里面说，我能够奉献些什么？我能够做些什么吗？无论多么小，我要你在心里面考虑说，我今天能够与圣灵同工些什么东西？每一个人都能的，每一个人都能的，每一个人都能做一点点东西。不要等到他明天了，下个月什么？要等到方便的时候，当个人方便的时候，以这个为优先次序，那我们不会服侍的，不会服侍的。神要我们知道说，服侍他是我们爱的进展。当然，我最近啊，这其实前几天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一点事情有一点怎么说，有些心里面的一些压力和负担呢，就说哎呀，这么多工作我是做不尽呢、有时候这个人要自杀啦，那个人什么了啊，特别是这两三个星期之内，很多在医院没，有时候回来三四点凌晨呢，做不尽啊，做不尽。而且我心里面有一个负担，说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这个服事当中。我不是在 complain 啊，我不是在发牢骚啊，很难啊，什么？心里面确实有一种享受了，与神同行的时候有一种享受，可是也有这个负担，这个压力，说哎呀，但也有更多的人能够一起来分工合作啊。我在祷告，我确实在祷告，特别是昨天在祷告的时候是神，我们真的需要弟兄姐妹们能够抓到这个心，说我们一起来工作。当我们一起来服侍的时候，就会很轻松很容易，而且你能够运作在我们当中。一般教会啊，一大超多数的教会呢，都是少过20%在服侍，拿起100%的这个担子，一大多数不应当是这样的，不应当是。我们如果是一家人的话，是每一个人都尽责。阿们，同意的说阿们。啊，我不要滨海磐石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教会，就少数人拿起一切人的这个负担，这样子，那就不是一家人了。 那就不是家人。所以我再为这些事情祷告，说神，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供应，可是我已经祷告了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继续再祷告。我们一直在呼召，就好像我们这个 video 这个摄像要停止了，因为怎么不够人，我们的这个网上的这个信息也要延迟一点，不能够马上上，因为人手真的是不够，而且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故障啊什么啦，其实为什么呢？其实是人手不够。可是我呼召了，确实是还没找到人，所以我真的也为这件事情有些负担，一直祷告说神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呼召了，我把这个事情仰望给你吧，神，这个是你的家，这是你的羊群啊。然后神感动我心，这个经节我很受鼓励了，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经节，这个是在以斯拉的一章五节。于是犹大和便雅敏的族长、祭司、利伟人，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，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。神就给我了这个经节，我想起了这个经节，可是我忘记是在哪本书了，找了找，后来找到，哦，原来是在这里，我才知道圣灵在说什么。圣灵说，不要怕，我会感动人的心，一起来建造，我会激动人的心，一起来，这个我们是上耶路撒冷了，我们是上大巴窑，我起来要上大巴窑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呢，我就很受鼓励，因为有许多的压力了在心上，我就说神。谢谢你，这个是你的工作，是圣灵的工作，我只是听从你的吩咐，你要我这样分享我就这样分享，是圣灵你在感动人的心，这经节告诉我们是神感动人的心来服侍的，我们不要用什么情感的什么啦来推动人服侍。我今天要释放信心，发挥我的信心，说神是你的圣灵在感动人的心，来一起来建造耶和华的殿，是神感动人的心服侍，也是神感动人的心来奉献。我们来看下一个经节，这个是出埃及的25章1节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，就是告诉摩西说你要这样做。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凡甘心乐意的，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。这个凡甘心乐意，其实在原文里面跟刚才那个句子是一样的。凡我感动到他的心的，你能够拿他的奉献。所以说神是神感动人的心来服侍，也是神感动人的心来奉献。而且虽然是神感动人的心的来奉献，神要那个带领人把他说出来，所以我就是邮递员哦 postman 呢。神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们确实有很多需要，而且这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很大的增长，我们正需要辅导员呐、啊，正需要交通指挥的，什么都需要了，我们的 video 啦、录像啦、录音啦，好多好多事工。所以今天我带着神的这个感动来说。神晓谕了我来分享了，但愿神感动大家的心，说我们一起来并肩作战，我们一起来到葡萄园里面来运作。阿们阿们，这真的是圣灵的工作了，我把它说出来，我也相信说圣灵会做他心里面要做的事情，因为神确实带领了我们要往另外一个地方去触摸到那边的人，那边很少人信主，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这是神给我们开路，要去那边触摸到那边的人群，那边是很多寺庙了，很多寺庙那一带。我祷告说神，你感动吧，你感动人的心。有些人说那 感动是什么感觉的，就是你愿意。因为在这个如果你心里面找到这个甘心乐意的感觉，就是神在感动你说来吧，一起来运作，我们一起来同工，一起来葡萄园里面来合作。因为神有需要，而且我们能够满足到这个需要，因为他的孩子们有需要。阿们。而且有些人说我没什么天分，我没什么甚至智力，没有什么文化什么，每一个人都能够贡献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说如他感动的人，他也会给予他智慧，给予他能力的。 我给大家看这个经节啊，这个是在出埃及的36章2节说，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，谁赐的？耶和华，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，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并亚和利亚伯一同招来。亚和利亚伯，哇，很长啊，这个名字叫高凯不是可以了吗？亚和利亚伯，乌霍利亚，对，这里说什么？神赐给他智慧，其实在原文里面说神给他赐给他，这个字也可以说智慧，也可以说技巧能力的意思啊。神赐给人能力技巧智慧，也感动人的心来做这个工作。所以如果你有这份心意说我愿意，神会给你智慧，神会给你这个能力来付出，来与他同行，来与他同工，与弟兄姐妹们一起进到葡萄园里面来拯救灵魂，来做神的工作。这个是神的工作。我只是要激励大家说，不要给自己的这种缺乏的感觉、无能的感觉拦住你来与圣灵运作在一起、合作在一起、同工在一起。这就是 koinonia joint participation， 就是合作同工。阿们阿们。有些人觉得我在这里好像没有归属感，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归属感吗？你还没服侍。当你拿起这个服侍，感觉到神的心，也看到他的圣灵的运作，也感觉得到他恩膏的流淌，你会有归属感的。你会发觉到哇，神对这羊群的心是这样的，你会抓到他的心。就好像亚伯拉罕与神走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也抓到了神的心，抓到了神的心，甚至他愿意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神，让神也能够把独生子赐给人。你会抓到神的心，当你与他走在一起的时候，而且愿意委身，愿意服侍，这是我们与他友谊的最自然的进展。阿们阿们。今天神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走在一起，我们走在一起。我知道圣灵在感动人的心，触摸人的心，不要太快的说哎呀不方便啊或是什么了、啊、因为成长是有改变的，有变动的，有改变的。就好像亚伯拉罕跟着他，带着他的家一家人，甚至那个没心肠的罗德他的侄儿，跟随着神，跟随着你以为那是方便啊，很不方便的，甚至他不知道自己去哪里，上地铁不知道在哪一站下，你知道吗？他不知道是神的带领，不方便。有这些地方站在那边很短的时间，神就说哎，收拾继续走。有些地方在他们住了几年，他们真不知道方便吗？不方便。服侍神不可以谈方便不方便的，服侍神是说，神如果你有这个感动，我就这样做，我凭信心做，无论多么苦，我知道你的恩典足够我用，而且这是供应到你的心里面，满足到你心里面的这个需要，神家里面的这个需要。阿们。我们要有这个正确的看见，对于服侍神有正确的看见，与他同行要有正确的看见，这样我们才会有拿起他的这颗心，而且有他的眼光来看事情看服侍，才知道说哎呀，原来我是器皿，是神的圣灵在运作。而且神保证我们啊，在希伯来书的这个六章十节说，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就是先前事后圣徒，如今还是事后。你看神说他不是不义的，不是那个不公义的，他知道你的付出，意思是什么？天国的奖赏。阿们。可是我不要拿打的这个旗啊，有奖赏来服侍，我不要。虽然服侍神确实有奖赏，确实有福分。身为一个传道人，我很蒙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很多时候我没有这个感觉、胃口、带领、感动来读圣经。不是你也会这样？对呀、啊，我也是人呐、啊。有时候真的很累很累，可是没变啊。新加坡人说没变，就说没法子，必须读啊，因为这星期天还要讲道呢。可是读了之后哎呀被鼓励了啦，读了之后哎看到亮光，读了之后走出来的时候觉得哎呦我能够胜过世界，那个感觉你知道吗？看到亮光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被释放了。所以服侍神 我知道说很多的福分帮助了我，我讲的到帮助我远远超过帮助到别人，所以对不起啊，我利用了你。其实我是在帮助自己，每当来接触到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哎呀很受帮助，很多时候很气馁的时候，很累的时候，可是哎呀不别了，还要 得读经了，还要来祷告了，哎，不然星期天没什么可讲的啦，一看呢，哎呀圣灵就接着他的话语感动感动之后，我觉得哎，为什么刚才觉得好像有这么大的障碍，好像不能够，其实很能很顺畅，其实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，一个压力啊。所以服侍神真的很多福分，可是我不爱用这个福分来号召人，哎，服侍啊，服侍你就有福分啊，服侍你就有钱啊，怎么不？虽然服侍真的有很多福分，不过我要我们大家的动机，首先是因为耶稣基督与神有这个是我的优先次序，就第一爱神，享受他，与他同行。其余的都是 bonus 啊，花红啊，怎么说啊，都是多加给我们的啦，一切的福分啊，带领什么。Amen? Amen? 不过我们的动机，最纯的动机就是因为我爱神，他的爱激励了我要来服侍。Amen? 神不是不公义的。不是不公义的。很多教会是用福分来号召人服侍。服侍有福分，服侍是有福分。可是更上好的福分是我们认识到神。你会发觉到你跟他同工的时候，你会越来越认识他，越来越抓到他的心，越来越体会到他的恩膏，这超然属天的能力运作在你的生命里面。而且当他的恩膏在流淌的时候，他不会限制于你服侍的那个范围。这启示这恩膏会流入到你生命的每一个领域，而且那的恩膏流入到哪一个领域，那个领域就蒙福了，就有生命力，有神 的这个恩惠，神的恩典，神 的荣耀彰显。其实福分是人的话语不能够形容的。不过今天呢，我带着这个信息告诉大家说，但愿耶和华上帝他感动你的心，我们一起来和一起来运作，我们走在一起，神有上好的福分要我们去发掘，去得取，神要使用我们，神要他的恩膏借着我们个人，也借着我们整个教会一起来发挥他的美好。他要拯救世人，他要使用我们，他今天要邀请着我们，至高的上帝今天邀请我们，你是否愿意来与我同工，是否愿意来与我的圣灵走在一起，让我能够通过你来做拯救的工作，释放的工作，医治的工作。阿们。来，我们大家站起来，我们 来敬拜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是你主动了这个关系，是你主动的来触摸了我们，你主动了，是你主动了，我们只是向你回应。今天我们祷告说，主，你所开启的你会完成，你主动的你也会来感动我们，来向你回应。一切能力还是来自你，圣灵啊，你亲自来带领吧，你亲自来引领我们，现在你亲自来感动我们的心，激动我们的心。能够服侍，出发点必须是你，动力必须来自你，动机也必须来自你。我们真需要你啊，圣灵！感谢你牵着我们的手，拉着我们的心，走在你的呼召当中。感谢你也给予我们这样的福分，能够来满足到神你的需要。谢谢你，这个是我们的福分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，求你感动，求你带领，求你呼召，使我们能够一起在葡萄园里面做出叫你欢喜的工作。我们谢谢你。 亲近你，求改变更 主，我竟明白我的软弱无奈，你把血已遮盖，以你永恒的 圣灵，我们需要你的引领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步伐，求你亲自来引领，求你来触摸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的心眼，求你使我们看见你所看见的，感觉得到你所感觉得到的。主，求你来充满我们，求你把你的心献给我们，使我们能以基督的心为心。你亲自来栽培我们，管教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感动我们，激发我们，使我们与你走在一起，使我们与你同工，使我们与你团契，使我们在你里面找到这 自由的感情。主，你来做你这工作吧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使我们能够也愿意与你同工，拿起你的负担，知道说主，你的恩典足够我们用，也知道说主，你正在使我们成长在你的爱里面，爱是有付出的，因为你付出了，在十字架上你把你的完全付出了，叫我们今天能够白白的来蒙恩，来得救。主，你求你给予我们这恩典，来回应你，来回应你，来愿意与你走在一起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为我们教会弟兄们、弟兄姐妹们祷告，求主你使每一个人都确实的活出你的呼召，不会枉然的活出一生，浪费的一生。可是每个人在你的圣灵的引导下，真的发觉，而且走在神你的呼召当中，你对每一个人都有怀着美好的意念，使我们有指望。主啊，这是你圣灵的工作，求你来使我们走在这指望里面，走在这属天的计划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你使用，都能够成为你的，能够成为你的器皿，愿意成为你的同工。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垂听了我们的祷告，感谢你对这教会的大爱，感谢你会把我们带到另外那边去，来更活出你的呼召，满足到你的需要。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给予我们这份福分的荣幸，能够与你走在一起。感谢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圣灵的工作，奉主耶稣圣名。